好，欢迎到我他餐理聊，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呢个 podcast 叫我他餐理聊，我哋每个礼拜会揾啲杂题目嚟吹下水，主要系 ACG， 但完全限于 ACG 嘅。 今个礼拜咧系接前回嘅，上次咧我哋讲到中医入侵日本，就净系讲原创动画啦。今次就讲一啲唔系片播。以前睇动画，我哋咪要坐定定喺个时间开电视睇嘅。但近年嚟好似越嚟越少， 其实都唔系近年噶啦，都好几年噶啦，大概系2010年左右开始咯。大陆嗰边就开始有啲咩短片平台啊，嗰类走出嚟，咁佢哋就怪邪鬼正又点样啦，开始会买翻版权啦。咁台湾就主要就系巴动画风啦，咁啊仲有 Bandai 嗰度 Dice Kid 系啦 ，Dice Kid 出咗嚟，亦都接叫埋啦。咁香港一路都冇乜声气㗎啦，不过叫做 ViuTV 可以你网上重温，变成就係你可以随时上网睇，咁仲有呢、這个近年弹得起嘅 Netflix 啦，咁各种咁嘅网上平台，咁改变咗我哋睇作品嘅方式囉。 嗱好简单，就是、以前呢睇动画呢已经叫最快㗎，都起码一个礼拜嘅，但而家日本播巴哈动画风啦，同日即刻有。台日同时播放咁滞嘅，去到 以前嗰阵电视台年代，其实而家嘅电视台都系啊。快剧咧就以当年钢炼为例啦，钢炼当年无线系好威系细，话只差一个礼拜啊嘛。 其实好快嘅啦，已经。 其实已经好快，因为实际上佢系要出街嗰下，佢哋先攞到剧本，先开始立栏配音嘅，所以其实好赶嘅。即系咁嘅情况，佢一定会有时差，因为佢唔想出街之前就已经有剧本流咗出去，即系日本事实唔敢咁样做。咁所以佢点样快都要。仲要差一个礼拜，即系俾一个礼拜时间后制，其实我已经好唔人道噶啦。但系佢已经系电视台年代嘅极限嚟噶啦。但系而家咧就全球同步，基本上常态嚟噶啦。 唔系有一样嘢唔同啲嘅，因为以前无线播配音嘅话咧，一个礼拜真系好过分嘅，我系未晒谱啊。但系而家情况就系咩啊？字幕，字幕嘅话，根据我十几廿年前做攞翻字幕嘅年代咧，朝头早嘅特摄片咧，夜晚你就出街噶啦。即系仲有呢、這个叫土炮练钢嗰种做法。如果你有得到授权攞咗嚟个剧本嚟译嘅话呢，真係可以三个钟头内起到货㗎，快嘅话。即係假设係日本播咗之后先俾个剧本你。但如果係日本播之前俾咗啲嘢你啦，即係可以做同步嘅。 用返字幕组嚟做例子，就係凌晨两三四点播嘅动画，你朝头早八九点你就见到㗎啦，已经係几个钟头佢已经做晒所有。 我嘅个人经验啦。朝头早播拉打，三四点片完就到咗啦。咁我夜晚返到屋企译，十二点钟我交货。三个钟头搞掂， 所以相对嚟讲，第一佢就唔使重配音，因为电视台你真系好难唔做配音就出，咁啊时间要多啲啦。咁仲有就系、是、你如果喺网上你唔系同步咧，个压力低好多，咁就购买意欲就会低啲，咁啊同以前个电视台嘅模式完全唔一样。 而家差唔多去到嚟话咧，台湾睇巴哈咁样，基本上主要大片都会买噶啦，甚至啲莫名其妙嘅，即系话莫名叫激战男，佢都走去买嘅。有时佢买片去到一个奇怪怪地步嘅到。 台湾情况比较特别，因为而家台湾仲喺台面嘅，除咗台湾 Netflix 之外，就净系得翻动画风嘅啫嘛。虽然佢系冇竞争，但系调翻转嚟讲就系佢嘅竞争对手就系其他唔系正规嘅片源，咁所以佢基本上要包山包海啦。佢冇人帮佢分担，调翻转佢嘅就唔系独占，佢就系要佢要做晒所有本来系可能几个台佢可以分担嘅嘢，佢要一个人做晒。如果唔系，佢唔入，咁啊台湾就冇正式嘅动画途径。咁样啲人要睇就一系就对面睇啊，一系就老翻啊字幕组嗰啲嘢。 字幕组都越嚟越少啦，因为字幕组发现到就系、是、喂大佬啊，你轻松露营咁样，日本台湾同时播放，跟住啲片源周街都系，我点同你斗啊？ 咁字幕组嘅色微呢就唔完全系关速度问题事嘅，主要都系公权力嘅打压。台湾嗰部分呢都几耐之前㗎啦，其实台湾曾经系俾世贸点名佢系一个老番国家。应该是2000几年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政府就开始去取替那些老番的动画。那包括这个卖 DVD 那些啦，就是我们所谓的台压片。记得当年信和那里很多啲老番 DVD 啊。 嗯。 好得意啊，台湾叫这些叫港片，我们叫这些叫台片。有些是香港做，有些是台湾做的，以我所知其实。但是香港就叫它台片，台湾就叫它港片的。那那类就被人取缔了，现在都基本上不见了已经。那还有些最早的中文字幕组其实是台湾那边的，但那些都不见了已经。 嗯、 而中国那边呢不是完全是想打击老番的，其实是它是不想有一个文化集团。理论上在中国大陆所有出版物没有经审批的全部都是犯法的。唔使讲你版权唔版权㗎啦。 所以自贸手基本上是两重的情况。因为如果你纯粹是侵权的话，那可能是版权持有人不高，那你就没事的了嘛。但是现在在大陆的自贸手呢，它还要额外面对了一个政治风险，就是讲紧即是咩射手网啊、人人网啊，那几个站啊都是这样被大陆冚了嘛。 这个情况呢都几年前的，就是各大的海贼串流网呢大量自贸组放就冚得很紧要的。咁佢冚到就咩？一系你走返去更加地底嘅 BT 世界，一系你系咪需要投诚呢？走去 Bilibili 做正式字幕组。 以我所知啊，台湾就冇嘅，因为台湾已经冇咗字幕组好耐㗎啦。咁大陆好多呢啲正版授权站啊，有时都真系由字幕组去做，有啲甚至系黑白两道食晒，即系佢私底下会做字幕组。咁然后呢佢同一时期都帮緊呢啲正式授权嘅平台去做动画嘅。咁因为呢类佢本来就系冇收我哋钱㗎嘛，虽然有人捐献㗎，先讲佢哋其实好多都靠捐献嘅。 对啦。 但佢哋毕竟都对作品有爱啦，佢哋肯收比一般翻译啊、后制啊、制作人员少嘅人工，而且佢出嚟嘅品质亦都比一般嘅制作人员高。咁嘅情况下，如果我系正版授权商，我系好乐于用呢扎人噶。咁除咗佢哋中意将佢哋啲内梗去塞落去之外，其实系价廉物美嘅选择嚟噶嘛。呢两个系同一时间此消彼长啊，的确又系，即系字幕组开始少。授权嘅影片网站嘅动画就开始多，因为我哋主要讲动画啦，我哋唔其他影片嗰啲我哋就唔主要睇啦。 同埋咧就系基本上大陆动画噶，大片嘅主要系 Bilibili。 以我所知啊，如果你只系讲大陆嘅话 ，Overall 成个授权影片市场咧，其实爱奇艺系大好多嘅，不过咧佢对动画嗰片嘅市场咧，其实就唔系好重视嘅。咁呢个情况喺优酷啊、腾讯影视啊，佢哋都有咁类似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咧，变成 Bilibili 争动画就胜利嘅几率就好高嘅。咁 片源少咯，佢哋嘅 主要系佢争唔到啊，即系睇动画嘅人就慢慢归边啦。因为你呢啲嘢去过好多地方噶嘛 ，Bilibili 就相对多人睇动画，咁佢肯俾高啲嘅钱去抢独家转播权，因为你转播权同独家转播权系可以差得好多噶，所以好多都系干脆独占。咁另一个情况就有啲比较冷门嘅，根本冇人同你争，咁你肯俾钱就已经系独占噶啦。亦都有个情况就系、是、个题材本身喺大陆比较咩色情暴力啊，唔够主旋律嘅嘢咧，就可能唔够好敢入，咁你唯一一个肯入嘅，咁咪变成独占咯。Bilibili 个独占率其实系可以好捻高嘅，以上年十月为例啦吓，呢、这个。佢五十几套嘅作品入边，独占咗32套，呢个比例系好夸张 嘅。基本上只要唔系太过离谱嘅嘢，佢都卖嚟播咁滞嘅喺度。因为好多片其实咧卖猪头搭猪骨嘅，咁你卖套大片，咁其他有啲细片你焗你食埋佢，咁唔争在咯。咁呢啲嘢越多越好噶啦 ，Netflix 做法啊嘛，你垃圾越多越好嘅。百货应百客，你越多垃圾嘅话，总系有样啱你啊嘛。呢种系所有卖片站嘅一贯传统。咁你40套同话得10套中意嘅，但系你买10套，唔该食埋呢10套。$100两套，你买一套$70，咁收埋佢咯，嗰种啫嘛。 哦，咁仲有啲就系大家都识呢套作品，但系知道可能会踩红线，因为你知道大陆嗰边实际上都有审查，不过佢嘅审查就系等你出嗰阵时，佢先会话你，即系譬如如果你即系播咗出嚟，然后闹咗事出嚟， 濑咗嘢啦， 系啦，跟住就全面下架，咁、那个损失当然就睇佢弱点签啦，但系主要都系呢个影视网站去吸收嘅，咁就变成咧，如果佢压错咗嘢，压咗套俾人禁播嘅作品咧，咁佢就会试到趴街。咁可能嗰边约就会同佢写，如果我因为政治理由之类嘅原因而被禁止播放嘅话，我就譬如个授权费我就打7折、打6折、打5折，咁啊睇佢点写啦，可能都会平啲嘅，但系佢都系要蚀噶嘛，都系蚀到嗨嗨噶嘛，所以啲高风险作品咧，佢哋就变成就系全世界喺度争动画，但系有啲高风险作品就冇人敢去争嘅，会出现咁嘅状况嘅。 但系都因为大陆俾高价，所以嚟话我新闻都讲啦，原谷啊，人间蒸发都要学嘢光事，点解啫？大陆佢超人咧喺大陆播好多嘅员工，一打开 B 站就变咗 Ultraman 啲广告啦。 呢个人民币真香啦、啊，呢、这个 咁冇办法、啊，因为你讲即系刻薄讲句啦，你员工你日本你都唔掂啦，冇话讲嗰个嗰句。 咁呢种争授权咧就两种涟漪已经引申咗啦，第一种咧就系佢争到埋嚟港澳台。大家都知道呢个香港不在中国内，呢个中国不在地球内㗎嘛。咁佢哋争动画转播权嗰阵时呢，好多时会顺手立埋港澳台转播权。但係呢佢哋又唔一定去播俾你睇㗎喎。尤其是系 Bilibili 有段时间係好撚复杂㗎。有时佢会攞港澳台转播权。攞完之后呢，有时佢会俾返香港同台湾嘅 IP 去睇。有时你会上得到嘅。有时佢就上唔到嘅。但佢系有港澳台转播权㗎喎。咁啊，变成咧就系北黑嗰边唔知公道生定内部人员啦，就喺度呻，成日俾 Bilibili 争 Q 咗个转播权去，然后佢哋又唔捻播， 但而家就好似比较少见，咁佢就争咗就会播，咁佢当然唔一定争啦，有时佢真係好 Q 霸道㗎，佢会争 Q 埋港澳台主播权，然后咁巴就虽然佢喺台湾嚟讲播放市场上系独占，但喺个版权市场呢系会有人伸食脚过嚟撩两嘢，成日都。咁啊，其实一个人对香港同台湾嘅影响啦，另一个呢就系而家好多动画都系保证咗大陆转播授权之后佢先去开始制作动画嘅。就变成以前我哋成日讲啊，呢套动画三千只都卖唔到，卖碟啊讲紧，三千只你都卖唔到，你肯定冇第二期啦。但系近年你见到好多咧，唔好话三千啦，一千都未必有，但系佢有第二期喎，点解咁神奇咧？就因为其实大陆嗰边个转播权卖得好价钱，甚至系好受欢迎，净系喺一个转播权就已经抵得翻个制作费啦。咁剩翻你卖碟啊，其他收入嗰啲嘢攞到几多就几多啦。即系主次调转咗啊。以前咧就系个转播权系我妈 K 嚟嘅，佢主要靠卖碟赚钱嘅。大家好耐都讲过啦，动画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就系卖碟。咁但系而家卖碟收入咧就已经系主客入咗位噶啦，好多都系靠转播权 cover 翻佢个成本嘅。咁而转播权嘅最大好处就系咧，佢事前已经知噶啦。对嗰啲投资者嚟讲，最吸引就系呢样嘢啦。我开播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嗱呢套嘢制作费3亿，咁其中咧已经有2亿5千万咧，就已经系有人应咗后，转播权嗰度已经系卖咗2亿5千万噶啦。咁即系我知道，喂，我已经封咗指示门啦。做嗰阵时佢就唔使15、16，哎呀，我卖碟得唔得咧？即系佢唔使担心咁多啲嘢啦，因为佢基本上已经可以预期啦。咁如果佢真系大卖，啲周边好好卖，啲碟好好卖，再额外赚到，就我哋好彩。即系咁咧，就会令到佢个制作模式完全改变咗。 咪呢样嘢咧，其实有啲似唔系有啲似，直情完全就系咧，早30年前香港嗰种就系咩啊？卖片花咯，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嗰啲咯。 屌！我上次嗰阵时话似香港电影嗰阵时，你又夹 Q 我，你而家又攞翻呢个例子。 唔同，唔同， 我咪就系讲紧呢样嘢啫嘛。 但佢但有情况有啲唔同嘅，就系搵条友画张海报，跟住搵几个明星搭落去。而家情况起码就咩啊？日本小说又改编，乜转身咁又卖片花，所以而家就明明就系、是。动画系越嚟越垃圾，但系都越多。嗱，呢样嘢咧，我哋特派主任成日话嘅，日本动画业依然血汗工厂，但系点解血汗工厂而咁多卖动画咧，卖片花咯？ 即系嗱，呢个数字就我哋其实 keep 住都有追踪有噶。日本嘅动画业界自从2010年开始，2019年嘅数据仲未出，但系去到2018年为止，每一年个产业总值都系上升紧嘅，而且系平均营收啦，都系平均系上升紧嘅。呢、这个就主要真系好大部分就系靠各个地方串流影片嘅授权，其中入边好大一部分系嚟自中国嘅。 同埋咧，呢样嘢就上次都讲过嘅，即系日本咧喺方面咧一直就文化输出国，刻薄讲句，你美国系你系有卡通问题就系、是、你点同日本斗啫？美国人又睇日本动画，香港人又睇日本动画，中国人又睇日本动画，全世界都睇日本动画。去到就我日本大量输出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动画，创一个巨大嘅产业链。直情日本而家唔系高科技输出大国，诶，动画输出大国，等于美国嘅 Marvel 啊、Superhero 片，全世界输出一样，佢输出动画。 咁其实咧就好多年前就已经讲紧噶啦，因为日本嘅动画或者甚至包括 ACG 都好啦，对世界影响力同佢嘅收入系不成正比嘅。只不过系讲紧当年，当年系到当到去我哋细个的时候，即系泡沫经济年代，当年。淨係賣碟就已經足夠去賺到有剩啦，咁佢就唔需要再諗其他 business model。 但而家係主要靠賣片啫嘛。 咁而家係越嚟越唔收得，佢唔係收市唔收得，而係收益越嚟越低、越嚟越差的時候，佢係好急需要將原本應該要兑現到嘅。你啱啱講 Marvel 嗰度咧，其實就係講緊佢哋係好識得將佢嘅影響力將佢變現嘅，變成現兜兜嘅盈利。但日本動畫界係非常之唔識得做呢樣嘢。而家讲紧卖授权，只系其中一步，佢开始识得或者系开始 将以前嘅影碟变成而家嘅授权， 唔系纯粹影碟嘅，系讲紧佢以前有个影响力，系可能系得1-2%，系真系变成现兜兜落袋嘅。但系而家咧，如果佢卖授权嘅话咧，可能有20-30%可以兑到落袋，即系好似会计师其实会将一啲一般唔会量化嘢，都会将佢变咗量化金钱嘅。最简单就系相遇。咁呢度入面就係文化影响力，点解边个边个就现兜兜嘅钱呢？其实係一个商人要做嘅事，唔係一个创作者做嘅事。而日本嘅动画圈呢，其实係咁多年嚟都唔识唔鍾意甚至鄙视呢啲行为嘅。即係唔知点解佢哋成日都话冇钱，但佢哋係从来冇諗过去开发一个新嘅商业模式，去令到佢哋有本来有咁强大嘅影响力变得到钱。 一开始识囉。 因为呢个世界上影响力就係钱嚟嘅。 即係點解 Facebook 賺錢賺得咁緊要？因為啲人個個都牛喺上面啊嘛，所以就注意力經濟啊，就係咁緊。你吸引到注意力就一定有辦法將佢變成現金嘅，呢個就係現金嘅商業社會嘅鐵則嚟嘅。咁啱啱你讲个营运法影响你有乜到？如果喺一个注意力经济嘅情况之下，其实佢应该系一个好强势嘅产业嚟嘅。但系点解佢会做到咁苦个弟弟咧？就是、因为佢唔识将呢个影响力变翻做真真正正嘅现金，佢系唔识咁样做。日本人唔识咁做。咁而家就有人帮佢捧住嚿钱，嗱，即系你唔谂唔想做唔紧要，我帮你搞。咁佢就捧住嚿钱过嚟，我借咗你嘅影响力翻嚟。 我用唔好讲咁，我唔好扯到佢咁够高层次啦，讲翻啲更加贴地嘢啦。其实大部分串流平台咧系需要有嘢播，因为嗰阵就系你需要大量占人哋手机时间。而家好 Netflix 咁样，咪大量买片播咯。虽然Netflix 其实呢样嘢近排我装个 VPN 啦，就发现到嘅 Netflix 日本咧，其实都有嘢睇嘅。虽然我成日笑讲 Netflix 呢啲日本动画咧摆片咧都好鬼旧，但系其实都唔算唔错噶啦，已经。 啊，即系其实你啱啱讲一嚿嘢，咪正正就是注意力经济咯。因为而家呢个世界上，只要你肯。牛喺某个地方度，佢就有办法变现噶啦。当然呢个系只有翻咁上一大规模啦。我哋呢啲得几廿个人睇嗰啲就另一回事啦。所以佢哋会肯俾钱出嚟，即系譬如你我 Bilibili 买佢独家翻嚟之后，佢点啊？哦，第一佢就喺佢度赚埋广告啦，又或者系佢卖佢自己嘅产品啦， 搞 event 啊，注册啦， 吓咁佢令到佢可以将个注意力变翻做现金，即系呢个动作依然唔系日本制造嘅。但系识得咁样做嘅人就抬住嚿钱过嚟俾佢哋，佢嘅制作本身就已经系补足个底，咁就真系完全影响咗成个制作生态。讲嘅其实唔完全系讲紧原创翻嘅，其实任何呢啲事前授权咧，都已经会有对佢哋嘅创作有影响噶啦。 喺日本方面咧，反而就多咗出月费服务，即系类似 Netflix 嗰类，每个月俾一嚿钱就未睇嗰种。Netflix 又揾过都有啲片睇嘅，但系就唔好期待啦，因为我成日觉得 Netflix 嗰个 search engine 咧废嘅。但系咧，而家我自己近排睇啦，嗱阿 Meba 啦，就成日睇啲陈年旧动画。一次我睇阿 Meba， 一睇相聚一刻，哇唔啱系啊嘛，三年前顶佢个肺。跟住咧就系基本上两大间嘅啫，一系啲 Anime Store 啊，一系就 Ulex 两间嘅啫，都几贵嘅，因为收成2000一个月啊。Ulex， 诶 2000咪平咗咯 ？Ulex 我记得之前系2500噶，平咗啊。之前我买过一个月，虽然其实冇买到咧，因为佢首个月免费啊嘛，但佢有讲到我睇一个月几多钱嘅。其实咧，呢个当系一个冷知识啦。日本系冇真正意义上免费电视嘅，点解呢？因为日本嘅所有地上波咧，其实都系收费电视嚟噶，只不过佢收费由 NHK 代收嘅啫。我谂大家听过呢个事噶啦，全日本地上波就系得 NHK 会收钱嘅啫嘛。但系其实佢系代晒所有电视台去收钱嘅。 所以俗称嘅五大电视网咯。 佢哋都系 NHK 先收嘅钱，然后佢要俾翻一部分俾其他公司嘅，只不过佢哋唔想话你每日俾五个电视台敲你个门咁解，所以点解佢会咁老讽咁滞？就系讲紧你打开电视就一定系嗰五大电视网噶啦，如果系嗰五大电视网就一定系我要再埋代收噶啦。佢嘅逻辑系咁啊，所以点解佢会系预设你睇咗，预设要同你收钱？有好多人就会话：，我又唔睇 NHK， 我睇富士电视台啫嘛，关你咩事啫？即其实唔系咁样嘅，呢个少少冷知识啦，所以日本其实系冇真正意义上嘅免费电视台嘅。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呢啲所谓嘅收费电视，只不过系收得贵啲，同埋佢唔用呢个地上波传送啫。呢个就日本嘅独特生态嚟嘅。咁香港同台湾都唔系咁样嘅。大陆我记得好似都系收费，都系有线电视嚟。我记得好似每个月收百几蚊噶，都几贵啊。其实呢个好耐之前嘅数字嚟，我唔知而家有冇多到少过啦。咁电视台嘅话，无论香港、台湾、日本都系咁嘅情况噶啦。第一，你就要报喺电视前面啦。第二，佢尺度会窄好多，因为佢预计唔到有边啲人睇。咁你网站嘅话咧，你就可以名义上讲嗰啲话，你够唔够18岁噶？我唔够啊，我哋唔俾你睇。如果你揿唔够嗰个掣，我就唔俾你睇噶啦。即大家明噶啦。所以相对嚟讲咧，网上转播其实调翻转啦，日本 ATX 啊个尺度都大啲啦，即相对地方波嚟讲 ，ATX 个尺度都大啲咯。咁如果系网上播啊，直情就咸片都有得网上播啦吓。 少咗啦，日本而家电视尺度咧低好多啦。网上咧又贴翻30多年前阿志川健做后生年代嗰啲喂搞笑节目，阿志川健可以喺电视节目除两条底裤嘅。大佬啊，呢个时候你谂都唔会谂啊！大家讲上个世纪80年代，喂，啲搞笑节目通街都系嘅本。 呢、这个关社会嘅问题事啦，但我而家讲紧嘅系相对嚟讲，佢即系唔同媒体之间，佢会系会有尺度差距。咁啊，仲有呢个最紧要最紧要嘅弱，其实点解呢个同电视咁大分别就系、是、现在嘅都市人系唔会咁得闲同你讲，哦，即系我好记得啊，当年我系五点钟放学，我要睇五点半嘅《魔神英雄传》，就要扑翻屋企噶啦，一放学就要扑翻屋企，即系扑慢少少就会开唔切噶啦。如果扑得够快咧，仲可以去买支雪条食住嚟睇嘅。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睇唔切个主题曲，虽然佢有时都 cut 埋啦，即系会咁嘅情况。咁但系而家呢个时代就唔使咁多嘢啦，我中意几时揿开 Netflix， 手机睇咯，唔好烦。 即系甚至系我而家 hea 喺度，跟住谂唔到睇乜嘢，打开睇佢推荐啲乜嘢，其实通常都虽不远系不远嘅，其实佢啲推荐有时都几准嘅。即系当然要睇你输入几多同埋啲资料有几集啦。如果你一个 account 几个人用嘅话，就唔多准啦。 嗯， 网上播放就会有呢啲咁嘅优势。就算唔系动画都好啦 ，YouTube 啊嗰类都系咁嘅情况噶，佢会估你想睇啲乜嘢，然后推俾你。咁啊，虽然动画就因为佢数目有限啊，一季你话多极都系五廿零套啫，五廿零套你拣几套出嚟，亦都唔会咁选择困难性嘅，唔似你 YouTube 啲片有几千几万套唔同嘅片，咁你要拣一套就真系好痛苦嘅。但系动画嘅话就你肯做功课就用都唔系太难嘅，虽然好多人都懒噶啦。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喺呢个所谓串流服务啊。最大好处就系锁定到你嘅观众群啊，因为你以前摆电视播，你唔知道咩人会睇嘅动画，但系呢样就系咩？嗱，我呢个时段呢个节目系要多呢类客睇嘅，咁我就知道买咩嘢片俾佢哋睇。 啊，传统上电视调查系知道某个程度嘅详细嘅收视啊，大家会知啦。咁收视嘅成分咧，其实都会知嘅。即系但系咧，呢啲两样嘢，第一就系靠填表嘅，咁填表可能会有虚报啦。咁如果系靠电视机自动录取嘅，咁亦都好麻烦噶。如果你系嗰啲sample 用户嘅话咧，你系每次睇电视嗰时候你要输入啊边个睇紧套嘢，即系你要做呢啲咁嘅动作。如果你懒或者系唔记得熄，或者即系譬如开咗之后就走咗去煮饭，跟住就唔鬼记得咗，咁你就会有个虚假数据出现，即系唔一定系造假嘅，但系可能系唔小心做出嚟嘅，亦都系可能懒啊嗰类嘢， 错误数据咯。 系啦，而且佢亦都系唔会好准嘅，个数据嘅准确度有限。 但而家就好准啦。 但系而家嘅话，我甚至系个人睇第几话，去到第几分几秒，第几个 frame 识 Q 咗佢，又或者系边个 frame 开始佢会跳，啲人用几多倍速睇开咩字幕，开唔开字幕，有 like 嘅话开边 like， 全部都系即时自动入晒个资料库度。咁你攞大数据出嚟去推测你嘅作品，即系譬如话，原来我哋嘅用户大部分都中意睇呢个恋爱动画嘅，咁佢就咁我识做啦，咁我下次咧就追啲恋爱动画版权嗰阵时，我就用力啲，因为我哋啲观众会收，又或者系调翻转，哦，原来我哋喺呢个运动动画方面系好弱嘅，但系就其实都唔少人睇嘅，咁可能我哋就下一次买翻嗰阵时就加强啲呢部分。 嗯， 结果佢个大数据就可以做得清楚好多，咁佢可以影响到佢成个 business model 啦。咁呢个就真系现代嘅科技先可以做得到嘅。以前电视年代咧，你系唔可能咁样做嘅。 咪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呢类线上串流咧，系多咗呢类延伸性嘅节目，例如话阿 Meba 咁样，阿 Meba 佢其实做好多声优有关嘅电视节目噶。以前系边人会有呢个电视节目嘅啫，搵啲声优喺度吹水 key 卡咁讲一集，莫名其妙嘅。但系而家有啲人就为咗睇和声优在一起，就睇阿 Meba 噶。 咁呢个就系增值服务嘅问题啦，因为电视节目本身系一个高度同质化嘅嘢嚟嘅。以前呢电视台点样差别竞争呢，就系讲紧哦，我系富士电视台，咁富士电视台做嘅动画咁梗系我首播先啦，你哋要播啊 ,ok, 迟我一个礼拜咯。香港可能冇咁习惯啦，其实你睇下日本个播出表啊，我哋通常淨系关注首播时间，但如果你淨系睇地上播，你系唔可能任何一个动画你都系首播嘅。就系讲紧电视台会用呢个方法去做差异化，即系我嘅嘢就只有我有某啲作品，我就系直情，譬如呢套王牌作品嚟，我觉得直情系唔卖俾其他人。你想睇啊，嚟睇我东京电视台咯。啊，东京电视台好少咁样做啦，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咁佢就用呢个方法去制造个差别喺度。咁但系如果系网上呢啲买，全部都系买授权嘅，咁你买得我买得。除咗独占之外，另一个办法就系佢做一啲我妈 care 动画观众中意睇嘅作品。诶，中意睇，但系唔系动画嘅嘢，就啱啱声优节目就系其中一种主要啦吓。 声优节目啦，音乐剧啦，诸如此类啦 ，anime store 啲 anime 咁样，美少女战士音乐剧啊，声优节目啊，声优演唱会呢类咁嘅收收啦嘢，佢照买照睇，因为系有一批人睇呢啲嘢噶。 咁啊，仲有啲访谈类型啊，或者系啲采访，即系譬如嗰啲 NHK 真系追啊，咁嘢导演追咗几年嗰啲啦。 即系呢类型咁嘅节目就佢就可以攞嚟做翻个附加价值啦。 难啲嘅，因为你话要做到啲行家本色或者热情大陆呢类咁嘅级数嘅专题节目咧，就唔系佢哋呢类动画节目做肯抌钱去做噶啦。大佬，你揾个 crew 追暗夜聊有四年喎，大佬。 净系个 camera 个四年嚟个人工就全部抌晒落呢一个节目嘅制作费度。嗱，虽然呢个系严重超支嘅，因为原本唔系预追咁耐啊，其实预追一年嘅啫。即系我只系举个例啫，佢呢类咁嘅延伸性嘅嘢，佢就系攞嚟做差别化咁啊。 同埋咧，呢样嘢其实咧，佢将传统电视台嗰综艺节目咧就声优化，你呢类咁嘅动画频道。你要同佢其他动画频道抢生意点做啊？好简单，搵两个声优嚟，摆个坛喺度等佢吹水嘻哈咁嘅嗰一集，成本低到无伦，就俾演出费啊嘛。咁你一集又多嚟睇， 声优演出费又好平嘅，其实 肯定平过综艺节目嗰班咁嘅大牌啦、啊，大佬。 梗系啦，嗰啲综艺节目嗰啲艺人演员明星乜都好啦，嗰啲系赚你钱噶嘛。但系声优嗰啲其实。主要是赚明星的嘛，赚个曝光率的嘛，所以他可以收得很便宜，甚至我是听过人倒贴上节目的都有的。 就算他给演出费，你都不可能跟富士啊或者是 TBS 那类综艺节目比的。喂，一个探摩尼，我想够包起整个动画电视台整个月的节目了，他的演出费。 所以咪话佢个成本低，但系吸引到一定数目嘅观众，尤其是买佢哋服务嘅人，其实个观众群其实好窄嘅啫嘛。即系尤其是经过大数据嗰种计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好容易锁定好细嘅一部分人。咁如果你净系货佢哋嘅话，那个成本就可以好低啦。 其实最惨嘅系咧 ，Nico Nico 咯，以前 Nico 系最多呢类生放送啊、声优节目嘅，但系呢几年一系留咗 YouTube， 一系去咗呢类频道播 ，Nico 越嚟越少。 咁呢个问题就係 Nico 本身冇人睇㗎嘛，你几耐冇上 Nico？ 我虽然对上一次4月1号，但係之前就已经成年冇去过㗎啦，我已经系成年冇上过 Nico 啦。 我平均一个月去一次啦。 即係冇乜特别系唔会再走，佢以前系讲緊冇咩做就会走上去睇一睇片㗎嘛，而家已经冇咗。咁但係呢个系 Nico 自己本身嘅问题呢。 呢个又唔关事嘅。 就唔关网上嗰啲嘢嘅，因为当年其实我谂我网上睇分番应该系真系呢个睇先，开始由网上直播睇新番呢样嘢，因为我又唔睇Hitamari 嗰种咁嘅，因为第一嘥落，第二唔稳定麻烦啊嘛。咁而家呢个呢类咁嘅收费仲有对观众嚟讲最大好处就系方便啊嘛， 就系快方便。 其实要打赢老番嘅方法就系比老番更加方便。老番其实唔只系平嘅，当然免费系一个好吸引嘅地方，但系其实好多呢啲影视站，可能佢只不过系收你一个月几廿蚊、百零蚊，我只讲字啊嘅月费，甚至系唔使钱。其实你 Bilibili 可以唔使钱睇新番噶，如果你可以引到嗰啲渣画质嘅话，咁但系佢哋有另一个方法，啱啱讲嘅主力经济就系讲紧佢哋有办法令呢啲唔肯俾钱嘅人都可以喺佢哋身上获得利益噶嘛。咁所以就系、是、其实钱其实唔系完全最大嘅问题，重点系方便。即如果你搞成你已经成为正版软件嘅四十号者，咁啊真系撒娇气啦！我俾钱你，仲要麻烦嘅话，咁就另一回事啦。 讲咗好多年噶啦，盗版音乐最简单的方法就系咩啊？免费音乐对抗佢咯，用 streaming 咯。今季咧，轻松602嗰个 OST 咧，香港啊系重点系香港 music Apple Music 咧同日发售啦。 因为以前老番嘅话就讲紧你上网上啲 BT 站攞个种落嚟，即系有时要求添啦，跟住就开个 BT， 然后俾佢温翻三五七个钟，睇你视乎你条线啦，当然十零分钟都有可能嘅。咁啊 download 落嚟，跟住你可以睇，即系一个老番嘅标准流程就咁样噶嘛。 嗯。 但系如果而家睇 Netflix 嘅话，你连搜寻啊、download 啊、求种啊嗰啲全文部都唔使做，打开 Netflix。输入你要嗰个节目名，甚至嗰个已经喺你个 my list 入边噶啦，跟住就已经睇到咯。咁你方便得个老番的时候咧，观众都唔系好介意俾翻少少钱你，即系好多观众其实真系唔系介意钱嘅。咁当然都有啲人系铁公鸡嘅，咁另一回事。要同老番竞争，你唔可能俾佢平噶嘛，你都免费咯。即系当然你最多就同佢一样咁免费，但系我方便啲，但系我系正版嘅，但系我啲画质素高啲，咁都可以嘅。咁总之你就要好过佢，而唔系妄想打击老番，去令到啲人去睇你嘅作品，呢个系唔合河车嘅。所以佢哋近几年开始识做啦，即系从呢个老番受害者妄想症入边醒悟过来又好，学到教训又好，咩都好啦。咁即系唔再系嗰啲话咩成个电影亦俾你搞弯晒啦，嗰啲嘥鸠气嘅嘢。 讲啲多余嘅讲嘢，我咧而家系以前都讲得多余啦。 而家啲人其实已经好习惯收费网上啊 Netflix 啊啲走去睇，咁佢亦都因为人多，其实呢个系一个正循环嚟噶，因为多人睇，所以佢成到一个商业规模，所以佢可以有钱同动画公司买授权， 因为如果你睇嘅人得小猫三四只，咁佢买授权平均落嚟，我每个人可能要喺每个人入面赚几十蚊，我先可能够围到皮嘅。咁我点样喺一套动画喺一个人上面赚几十蚊呢？唔可能㗎嘛。但如果有十倍嘅人，我每人只要赚几蚊鸡，咁几蚊鸡可能我广告啊，加埋啲卖周边啊，卖呢啲其他嘢啊，或者嗰啲货金会员啊嗰类，咁我就可能已经足够 cover 返我成本㗎喇，咁咪得囉。就而家个方便咗流咗，同埋佢而家亦都关个网络速度事啦、啊、以前你仲用紧 1.5Mbps 嘅年代。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前，而家嗰啲咩串流影片嗰啲嘢，香港有个行早咗十几年，应该十几年咯，我唔记得嗰啲啦。 几年 ？iDotTV 互动电视啊 ，iTV 啊， 互动电视系咯， 其实就系 exactly 就系而家 Netflix 嘅模式，即系除咗个技术啊界面嗰类嘢有啲更新咗之外咧，其实完全就系呢种模式，但系嗰嚿嘢咧系死到直一直嘅。 系咯。 广告打得好大，四围都听到有广告，但我从来冇听到人话用呢套嘢嘅。 冇啊，你嗰个概念好好，但你嗰时其实追唔上。 系啊，就算系有线电视啊，当年用同族去传输啊，都三五不时窒啦，都三五不时俾人屌啦。 但而家点同啊？而家4K 去到咯。 吓、啊，但而家你讲紧，喂，你屋企有冇人系低过10 Mbps 嘅？我听呢啲系网络残废户嚟嘅，香港嚟讲系，即系呢啲系要关爱嘅，要关爱基金要俾钱佢哋嘅，应该，即系呢咁嘅情况嚟噶嘛。咁十 Mbps， 譬如我哋而家掟上 YouTube 嘅，放埋 YouTube 嗰段片， 1.5 Mbps 啫嘛，每秒，即系实收 1.5 Mbps， 即系你要一条十 Mbps 嘅线啊，实时去唔睇缓冲。你 1.5 Mbps 就已经可以俾一个可以接受嘅画面啦，可以接受咋？但如果你要送俾高清啊嗰啲嘢 ，Blu-ray 嘅秒速都系不够，讲紧 4.5 Mbps 去到8.几 Mbps 啫嘛。讲紧100 Mbps 嘅线就已经完全足够啦，即系我屋企条线1000 Mbps 咗好耐啦。 嗯， 而家科技你可以攞到呢个速度啦。 冇好紧要，我喺街上面睇片睇 4K 好顺入唔实噶。 就系讲紧你而家科技进步，令到你网速变化，你个延迟变低嘅情况之下，你喺网上串流就变得可能系真系科技影响嚟嘅。呢、这个就系科技改变生活嘅其中一部分。科技改变咗一个收看模式，那个收看模式又调翻转去影响咗呢个制作模式。啱啱讲嗰个授权问题啦，授权费嘅问题。咁其实呢啲系环环相扣嘅。咁所以你会见到而家我哋一个动画业界有个全新嘅气象，就系讲紧其实呢几年嘅改变，其实。即系点解一路都话佢平成海公司啦，人才萎缩啊，就死就死咁样，点解就死就死点啊？点床点就点咗咁多年，好似都冇乜事，而且好似越点个业界越大，越嚟越大，成个市值越嚟越高，近十年从来冇跌过，点解会咁样情况？就系、是、因为咁样啫嘛。 嗯，不过最后啊，有一样嘢就真系不复返，就系、是、夜晚凌晨校闹钟起身睇电视，而家再唔使挨呢样嘢啦。 我以前系睇埋《龙珠》咪瞓咯。即系我屋企比较开放啦，系放弃咗你，即系知道你个细路咧，一定要睇埋《龙珠》、睇埋《星矢》先肯瞓嘅啦。如果唔系，佢就会发癫噶啦。所以咧，我细个系睇埋《龙珠》、睇埋《星矢》先瞓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嗰啲比较管制得严嘅，可能七八点就俾人赶咗上床，咁然后11、12点嗰阵时偷低机摄出嚟，然后开翻个电视细细声，甚至如果你屋企部电视劲啲嘅话，就驳个耳筒过嚟去用耳筒听。咁啊，嗰个细个嗰阵时咁嘅情况啊嘛。 同埋以前教录影机啊嘛，夜晚教录影机，跟住录咗之后，朝头早睇翻。 然后天台都睇翻，屌你阿星，足球嚟啊！预约录影嗰啲啊，朝头早播翻嗰时，日本嗰边就系、是，做乜录咗系棒球嘅？哦，原来前面棒球延长咗。 好似话希望棒球打够一定时候自用停啊嘛，就因为就系、是、大佬啊，你应该对电视台播放嗰 schedule 大佬，好麻烦嘅一样嘢。 香港就通常系特别节目啊，有时喂， 不过真系噶，而家日本都冇咗深夜排喺度睇电视，即系所以深夜翻越嚟越少嘅，所谓深夜翻。 其实你睇下而家新嘅动画个收视咧，基本上系冇参考价值噶，因为基本上都是零，零到一，唔系零就系一。 因为大家都全部喺晒 Ulex 睇啦， 网上又好，预约录影又好，睇串流又好，其实好少人真系坐喺部电视前面去睇电视噶啦。 好啦，而家 虽然佢有相对收视率，即系相对于咁你大家都系深夜翻，咁我有一点收视，梗系劲过你零点收视嘅，都仲有个相对价值喺度嘅。但系你见到个收视咧，你就完全理解唔到点解佢可以做得住，即系因为基本上已经冇人再守咗喺部电视上面去睇噶啦，已经系。 应该咁讲啦，如果你综艺性节目嗰啲咧，收视依然好重要嘅，因为佢嗰啲你嗰啲嘢咧，你唔睇直播嘅话咧，你嗰个 feeling 就差好远。但系动画其实冇咩必要，冇呢个效果咯，你唔需要一定追直播咯。 动画就自从俾人塞咗喺深夜翻嗰阵时候，就已经唔系下下都靠即时收视噶啦，咁就只不过以前系用录影带呢啲咁落后嘅媒体，咁而家靠嘅网络咁解啫， 好 嘛？ 好啦，咁今个礼拜连啲卖片嘅嘢都讲埋啦。咁下个礼拜你系咪谂住讲哆啦 A 梦啊？ 叮当同埋柯南，我应该会睇嘅。 嗱，下个礼拜咧，如无意外，我会讲人云嘅，人云 final 嘅我会讲。 咁啊，好唔好彩咯？系讲紧我哋唔好彩啊！我哋录完音之后先弹得咁大嘅料出嚟。四月开始，大陆嘅网站全部动画变成先审后播，即是话你要出咗街，俾嗰班仆街冚家铲审完，先有得出街。咁你就唔卵使知同步一睇啊！你知大陆啲官员几咁慢噶啦，下做嘢。就算制作组提早交片俾佢哋去审，都系有个极限嘅。而且似以前咁样，你可以提早交个 A 版俾佢上住先，上出得次完整啲嘅 B 版之后，你去替换，因为咁样就系审嘅同播嘅唔一样，好大罪嘅。咁但系因为录完后啲消息先传开啦，我哋就冇办法喺呢度直接回应啦。咁我哋应该会留喺新闻嗰度再讲翻有关呢单嘢嘅。好啦， 好，咁下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